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阴，大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在节目一开始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沪指上涨 1.31%， 消费板块涨幅趋前，北京个人房贷月均新发放额度连续5个季度下降，碧桂园董事会主席杨国强就之前的安全事故致歉。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上市银行董监高增持自家股票，您怎么看？好，首先来关注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沪指、深证成指小幅高开，保险、银行等权重股和白酒、家电等白马股纷纷走强，带动沪指强势收复2700点，大涨超过1%。创业板指数在开盘时调整了一段时间，随后在科技股带动下反弹翻红，受益于废纸、原纸涨价，造纸板块全天表现活跃。截止收盘，沪指收于2733.83点，上涨1.31%，深证成指收于8549.06点，上涨1.60%，创业板指数收于1456.97点，上涨1.48%。从盘面上来看，机场航运、造纸、医药电商、白酒、家电等板块涨幅居前，钢铁股表现比较弱。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和讯投资学院首席教授王宁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王先生您好。 您好张璐。 您怎么看今天的这个上涨？ 好的，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呢，市场的 MACD 指标并没有突破6月26日的新低，也就是说各大指数在创出新低之后，但是指标没有创出新低。那么一旦这几大指数的 MACD 指标金叉，整体将构筑一个多个指数的底背驰的结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根中阳线，放量的中阳线，都有可能是指数构筑一个中长期底部已经确立的一个标志。所以近期投资者主要 关注放量的中阳线。如果真有这样的中阳线出现的话，我建议一定要适当的建仓，至于多少根据自己的风险管控情况，但是在这个位置上如果放量启动空仓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嗯，您的意思还是希望大家做右侧交易？ 当然是右侧交易，因为中国股市现在始终没有确立一个明确的中级底部，那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等看清局势了才能下手。 嗯，好的。目前呢也有些悲观的情绪啊，认为呢可能还会在击穿2638甚至更低，您怎么来看？ 其实从理论上讲，沪指有很大的技术要求是应该击穿2638，但是就现在的结构来看呢，因为创业板并没有独立的走出来一个上涨的行情，所以说沪指呢在这里边如果也是走出一个底背驰，那么在这里边构筑一个底部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我以前说过我对自然界和宇宙的看法，就是这个世界最大的确定性就是不确定性，没有什么东西是必然会怎么走的。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短期的表现哈。昨天谈到的这个 5G 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谈到的 5G， 今天在这个表现您怎么来看待？您认为未来是不是还会成为一个投资的热点？ 好的，我仔细的把这段时间的 5G 个股看了一下，我觉得实际上他们分化还是很大的，走强的还是多数都是业绩连续增长，而且位置跟前高来比跌幅很惨重的，所以我还是认为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反弹行为，而且目前是在最后确定底部的区间，我们并没有确认中国股市已经见底，所以说万一如果中国股市还要向下，沪指击破2638点的话，那强势股很有可能在最后的关头补跌。所以从我右侧交易的这种观点来看，大家还是等指数企稳之后，那么选择刚刚启动的这样的股票，而对于连续上涨的股票，我认为都是应该回避短线回调风险的。 嗯，好。前期调整比较多的这种医药板块今天的表现还不错啊，也是这个反弹的主力，您怎么看？ 医药板块的区分是很大的，就目前的国家政策来看，由于民间的意见认为药价过高，从出厂价到这个销售到个人手里边，这个畸形的价格需要整顿，所以我认为就制药的行业的这个利润空间呢有向下调整的这种趋势，就不应该有这样的暴利，对于整个的板块我是不看好的。但是对于全民健康，也就是对于这个我们未来的人身的健康医疗这方面的板块呢，我觉得还是可以深度挖掘的。但是现在每一个板块都要取其精华，也就是精选，首先是最近三年业绩预增的，其次没有证监会谴责有欺骗投资者行为的，再一个就是从前高历史高点到现在的跌幅是否大，这几点都符合了才是大家关注的这种目标。 嗯，我解读一下，您的意思是您更看好这个医疗服务领域的一些个股是吗？ 啊，对的对的，就单纯的制药也不是说绝对不行，比如说有的突然间如果有新产品，比如说抗癌或者抗什么心血管，突然间重大的这个新药上市产生业绩的，那这个我们是另当别论。我是指对于全行业来讲，中国的制药企业的这种获利的暴利不符合和谐社会的要求，就老百姓上医院看病开药的这个费用太高了。 嗯，好，谢谢我们的嘉宾王宁先生的分析和提醒。 啊，谢谢 您。 好，再见。 好，我们下周再次连线，再见。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来看汇率。今天美元指数走弱，收于 95.50， 在岸人民币收于 6.8380， 上一交易日收于 6.8525， 升值145个基点。今天央行开展500亿元七天逆回购，今天没有逆回购到期，连续第四天实现净投放。央行最近一周来累计通过逆回购净投放3000亿元，但银行间市场拆息仍然持续上行。财政部等12部门表示，坚决禁止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行为。截至目前，财政部尚未批准任何彩票机构开通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业务。 未经财政部批准，彩票、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机构及其代销者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任何企业或个人不得开展任何形式的互联网销售彩票相关业务，严厉打击以彩票名义开展的网络私彩、网络赌博等任何形式的违法违规经营活动。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医疗保障局20号在北京联合动员部署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收入征管职责划转工作。按照相关部署，今年12月10号前要完成社会保险费和第一批非税收收入征管职责划转交接工作。从2019年1月1号起，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各项社会保险费和先行划转的非税收入。2018年以来，北京银行业继续严格落实各项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房地产贷款增长趋势得到有效控制，增速总体低于各项贷款平均水平。2017年一季度至2018年二季度，北京个人住房贷款月均新发放额度逐季减少，连续五个季度环比下降。碧桂园董事会主席杨国强发表公开信，代表公司管理层对过去的事故诚挚的歉意，将深刻反省，以零伤亡作为企业追求的长期目标。昨晚，万科 A 发布2018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万科实现销售金额 3046.6 亿元，营业收入 1059.7 亿元，同比增长 51.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2 亿元，同比增长 24.9%。截至6月底，万科持有货币资金1595.5 亿元，远高于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的总和609.8亿元，净负债率 32.7%， 继续保持在行业比较低的水平。近日，上海复兴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宣布完成对北京庆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投资，这是复兴基于以往参与国企混改所有制改革模式的又一次探索。8月8号，北京华天饮食集团公司、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复兴高科员工持股平台等四方股东代表在北京产权交易所签订庆丰公司股东协议。8月21号，复兴高科完成项目入资。本次增资之后，庆丰公司的母公司华天集团仍为绝对控股方，占比 81.58%。非国有投资方复兴高科占股 7%， 金融街资本作为国有资本增资方占股 10%， 员工持股平台占股 1.42%。 庆丰公司是华天集团所属的以经营包子为主的餐饮子公司，开业于1948年，最早的字号叫万兴居，1956年更名为庆丰包子铺。截至2017年年底，庆丰公司共有连锁店铺345家，遍布12个省份，全国范围内店铺平均每天接待20万人次，全年合计接待7250万人次，销售超过 14.5 亿元。中国平安发布半年报，上半年净利润581亿元，同比增加 33.8%。中国平安向股东派发中期股息，每股现金 0.62 元，同比增长 24%。同时，公司一季度已经派发过了30周年的特别股息，每股现金 0.20 元。晨鸣纸业宣布，从8月30号起，白卡、铜板卡产品在目前价格基础上上调每吨200元。万国纸业太阳白卡纸有限公司发布涨价函称，从8月30号起，白卡纸、铜板卡纸、扑克牌纸在原价格基础上每吨涨价200元。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 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15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接下来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社科院金融所的王贵虎。贵虎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接下来呢要聊一个话题啊，就是不少银行公司的这个高管啊，董监高都在增持自家的股票，那各位听众朋友您想不想买点呢？或者您怎么来看待他们增持的这个行为啊？投资有风险啊，不管是别人怎么做，大家一定要形成自己的判断。那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呢，还是要和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这个行情，你怎么来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上涨？ 今天呢这个上证指数上涨了1.31%。然后这个医疗还有像这个保险股表现的比较活跃。实际上呢我们知道这个大盘进入这个2700点到2600点这个区间，这个很多银行股我统计了一下，超过60%的银行股都已经破净了，就是跌破它的净资产了。而且呢就是说有一些这个股票呢现在应该有了一些长期的这个价值，但是呢市场上的一些信心呢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恢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市场上的这个观点分歧比较多有的说还有可能还会跌破这个2638点有的认为的是长期的，就是长期的一些资本，比如说保险资金呢已经进场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个人认为呢要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呢，是现在是一个是非常好的机会，而且是在这个机会在这个区间范围内呢，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个新的这个十倍股所以说如果从长期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还是可以进场然后买一些优质的股票但是短期来说呢你实际上破不破2638点，我觉得这个已经不太重要因为即便再向下跌破2638点也只有1-2百点的空间了是 什么样的数据也好或者是什么样的形式也好支持了你的观点，你的依据是什么呢？ 因为 我们先不说银行我们就说大盘的这个情况 可以从几方面吧。第一方面就是从这个有一个指标叫做巴菲特指标巴菲特指标呢它是的意思是说是按照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股票市场的总市值除以 GDP 那我们最近就是这个测算了一下，按照巴菲特指标来测算呢，我们现在这个股市的总市值比上 GDP 呢只有60%左右，是明显是低估了。如果这个指标呢就是这个总股票市场总市值比上 GDP 达到100%以上有可能会产生高估。你像美股呢，美股是超过了100%了。但是咱们呢现在这个巴菲特指标呢是非常低的，而且呢很多股票呢就是说咱们这个整个市场的市盈率还有一些这个整个估值我这个这两天看了一下，现在的估值呢比这个08年还有2012-13年的那时候估值还要低，而且大家呢还是比较恐慌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如果你要有一些长期的资本或者长期的钱呢可以买一些优质的股票进场。 您刚才说到那个巴菲特指标 对对的。 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健的位置？ 一般来说呢这个股票市场的总市值比上 GDP 呢能达到80%到90%，应该是属于比较正常的。因为这个股票市场呢都是一些上市公司嘛，一些优质的上市公司，如果超过了100%有可能就是高估了，但是你要低于80%那也说明就低估了但是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指标呢现在好像是只有60%左右所以说呢是属于严重低估了 这是您的一个观点 对对对对。 还有吗？ 另外呢就是说我觉得从长期来看一些优质的企业你比如说像一些这个银行股或者医药股它这个业绩只要是不断的上涨，它现在你即便它从最高点到现在下跌了30%-40%这些股票呢长期来看它还会 再涨回去，而且还能不断的创新高。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贵州茅台，贵州茅台它前几年呢也是跌了很多，最高的时候跌了50%，但是随着它这个企业的业绩不断的上涨，这个股价不断涨回去了，而且还会创新高。但是呢，你如果选一些这个业绩特别差的企业，或者说它这个整个行业可能没有什么发展前景的企业，这些呢有可能就以后像港股像美股一样，可能呢股价会越来越低，啊，就会出现这种两极分化的就是这个情形。所以说呢，我觉得即便大家抄底呢，也一定要选一些这个业绩非常好的一些企业。 嗯。 啊，因为从历史上来看呢，啊，这个企业的这个业绩和它的股价是应该是长期来说是对应的。 嗯。正好刚才我们在连线的时候也谈到了这个医药股啊。 对对对。 医药股呢其实确实也有分化啊。 对对对。 前面的嘉宾哈，王新宁先生他是不是特别看好医药股啊，当然这个个股除外啊，从整体的角度来说， 对对对， 他因为他认为药价偏高还有降价的空间，您怎么来看？ 这个医药股呢实际上我研究的比较多啊，因为我对这个大健康啊医药也非常感兴趣啊，就是有一部分企业，你像这个长生生物这样的企业，它肯定是属于这个造假的啊，这些呢咱们不会考虑它，你买入这些股票呢也不会买这样的股票，因为它有可能会像港股一样啊，就有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一个利空消息，有可能股价变成零了，真正的一些好的龙头的企业，比如说像恒瑞医药，像这个爱尔眼科这些股票呢他们的这个业绩属于高速的增长啊，这些股票呢是值得关注的。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一些这个医药呢，就是说刚才那个嘉宾说这个医药是这个药价偏高，是不是这个药价偏高呢实际上分两种情况，你像这个进口的一些这个致癌的药呢它是药价偏高的，但是一些这个 抗癌的 对是抗癌 治疗癌症的， 对对治疗癌症的那它是偏高的， 嗯， 啊，因为国外的一些这个医药企业要进来之后有可能会打价格战，但是呢就是说一些中药，你看像今天公布的消息，一些中药的这个价格都上涨了啊，有的涨了不少，你像这个片仔癀啊还有一些这个云南白药啊，像这样它的一些这个原料的这个价格都纷纷上涨了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还是说这个分化比较严重啊，因为一些这个比较大的企业，你像这个恒瑞医药他们做这个抗癌的药的时候会面临着这个国际的一些竞争，但是中药呢国际上因为是属于咱们中国独有的，而且咱们这个政府呢非常支持中药的发展， 嗯， 所以中药呢价格还是不断的往上涨的。 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云南白药，正好昨天我们也特别说到了这个股票啊，这个股票这个半年报也发布了，这个增速啊大概是在个位数啊，它 对对对， 前些年的增速最高呢是到了60%多啊，这个半年报 对 的这个净利润的增速， 对对对， 那所以呢它昨天的这个股价下跌啊是接近跌停，最后收于跌6%多，今天呢伴随整个的这个医药板块上涨又涨了2%左右啊。 对。 那你怎么来看待这个医药板块当中的这种同样是中药啊的分化？ 其实呢云南白药呢这支股票我也跟踪过啊，云南白药呢它的黄金发展期应该是在08年092010年附近，它的增速呢最高达到了60%多。 嗯。 啊，因为当时呢这个在这个2008年的大熊市的时候，云南白药是非常抗跌的。 是的。 主要是因为它这个业绩发展速度非常快。但是这个企业呢，因为咱们知道这个企业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你像这个云南白药经过一段时间的长期发展之后呢，它这个业绩增速就越来越下降了。就有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导致的。比如说这个领导层更换了，或者说这个企业文化出现那些变化。或者说一个企业的生存环境有一些这个变化所以说呢这时候咱们再看这个业绩增速呢只有4%-5%这时候呢这个云南白药就不应该作为这个长期价值投资的选择的这个品种了我们应该做长期的价值投资呢你像这个彼得林奇啊像巴菲特他首先看的是长期的业绩的增长你比如说像医药板块里面除了云南白药还有像这个东阿阿胶他这个业绩增速呢是非常非常低的这些呢只能是作为一些这个价值股。价值股呢就是说你看看有没有分红你真正的这个业绩增长你比如说像一些这个中小的你比如说像这个爱尔眼科啊乐普医疗啊像片仔癀啊这些你中报出来之后你发现它这个业绩增长了30%-40%净利润也增长了30%-40%这些品种呢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 嗯 嗯， 啊，所以说你这个，云南白药，我觉得它这个真正的辉煌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了。 嗯、 啊，咱们现在如果你要买这只股票呢，可能会啊关注它的分红的情况，就和银行股差不多了。 今天这个钢铁股表现不是很好哈，钢铁股前期呢，因为受益于这个基建啊，以及这个去产能啊等等啊， 对对对对， 包括环保啊等等的影响，还是相对这个逆势上涨和比较抗跌的哈。 对， 你对于这个后半段啊，就后半年的这个基建领域的一些个股，你怎么来看？ 因为我们最近时间呢做了一些调研啊、就是这个基建包括房地产啊钢铁这些企业呢啊、它能不能就是后半年快速发展呢，主要取决于这个咱们货币政策啊能不能放松，还有这种环境啊是不是有更好的空间。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们知道咱们今年呢主要的这个政策的方向呢就是防控这个系统性金融风险。啊，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监管力度越来越强，那如果这个你比如说对这个房地产政策没有特别大的这个放开的话，啊，那么钢铁呢，还有钢铁啊、基建啊，还有一些煤炭、啊、有色、啊、这些品种啊，啊，我觉得他们的这个状态呢，可能下半年可能会有一波反弹，啊，但是预期呢不会太高。啊，因为我们看你发现这些周期股呢，从长期来说呢，啊，你比如说它，你比如说2005年到2007年一波大牛市，有的周期股涨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但是这个牛市一过了之后，你再到熊市呢，你发现它又跌回了原点了。所以说呢，这些周期股呢，啊，它是只是随着这个经济周期的来回的波动。它和这个医药、酿酒啊这些这个弱周期的股的这性质还不太一样，啊，你如果长期持有什么医药、酿酒啊这些，有可能你持有十年可能会收益非常高，有的甚至达到几十倍。但是你这周期股呢，啊，你持有十年之后，有可能啊在某一个阶段可能挣了十几倍、几十倍，但是如果时间拉长的话，你发现你的收益啊没有那么高。 所以你的意思是得密切关注政策的这个走向以及货币投放的这个 对对对 总量。 对，因为这个货币政策对这个周期股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嗯， 啊，你比如说像09年咱们推出4万亿的时候啊，很多这个股票就几个月就翻了好几倍， 就坐火箭了。 对对对，是。 嗯， 是。 好，还有2分钟哈。那下半年你认为还有哪些行业存在投资的机会？ 下半年呢，我觉得今年呢，上半年呢，股市跌的比较多啊，你从3000多点跌到2000，最低跌到2600多点。那么按照这个往年的规律，每年呢应该都有一波行情，那上半年既然没有行情了，那下半年呢，我觉得肯定会有一波反弹，最起码有一波比较大的这个像样的反弹。那这个反弹呢，我觉得还是关注一些这个业绩比较好的，啊，你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战略新兴产业里面业绩增幅比较快的啊，尤其是一些这还有一些超跌的股票，他们呢如果超跌比较严重呢，也可能会反弹的力度也比较大。 刚才谈到的战略新兴行业，这主要指的是哪些领域呢？ 主要包括这个新材料、医药、军工，还有这个等等，就是包括7个行业。在这个7个行业里面呢，咱们可以发掘一些这个业绩增速比较快的这个质地比较优良的企业， 嗯， 啊，这些企业呢，在未来应该是发展空间比较大。 嗯，前段时间很多朋友都在聊这个国产替代哈， 对， 当然以中国软件为首的这个股票走的也是非常不错哈。您怎么来看短期和长期的发展？ 从短期来看呢，这个软件股呢，它应该有一定的空间啊，因为现在跌幅比较大，但是呢，从长期来说呢，我觉得这个上次我们讲过，咱们中国和这个美国的贸易战应该可能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那如果这个软件股呢，它在国内的市场已经占领完了，它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它的空间可能就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呢，长期来说呢，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啊，银行的高管在增持股票，您怎么看？稍后见。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阴，大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社科院金融所的王贵虎。贵虎你好。 主持人你好。 嗯，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某些上市公司的高管增持自家股票的消息哈。目前呢有7家上市公司啊的39位董监高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了自家上市银行的股票，合计大概算了一下呢，是花了3367万块钱啊，那么人均大概是86万，那近半数上市银行董事长去年年薪呢是低于86万，就是这个统计很有意思，就是基本上把去年的钱都拿出来增持了啊。比如说从7月9号到7月19号，江苏银行的11位董监高联袂增持自家银行的股权，大概花了225万块钱啊。还有呢就是这个7月10号招商银行的监事有2位，分别呢是在二级市场增持了5万股和4.5万股，投入的资金呢是100多万吧。那么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招行有10位董监高也是从二级市场买股票啊，包括他们的这个行长兼首席执行官买了11万股，常务副行长兼财务负责人买了10万股，10位董监高合计花了2381万块钱。啊，7月12号呢，浦发银行发布公告，公司高管呢也是花了327万块钱增持，参与增持的高管呢有6位，同样也是在7月份，交行的7位董监高也增持了，花了167万。也包括一些这个城商银行啊，城商银行呢7月5号张家港银行监事有一个人买了多少钱呢，买了5800多块钱，这买的不多，但是因为他是监事他必须要公开啊， 对 啊，那反正他也买了。平安银行的这个首席财务官啊，包括他的儿子，今年4月底以来呢6次增持平安银行，从4月底买应该现在小套了是吧， 是， 对，当然他们这种增持也不是一两个月的增持，他们花了多少钱呢，花了10万块钱左右啊，等等我们就不一一为大家介绍了，可能近期也许还会有啊， 对 啊。那么首先问一下贵虎，你怎么来看银行高管啊增持自家股票，有的多有的少啊，不尽相同。 其实这个银行高管增持自家的股票就显示了他对这个自家银行的信心、 嗯、 而且呢就是说实话呢，今年以来呢咱们这个市场环境就是大盘走势确实比较差， 嗯， 而且根据统计呢已经有这个超过60%的银行股这个跌破净值了，而这个如果国家队救市呢 这个银行股肯定它是国家队首选的标的，而且它银行呢，其实像咱们中国的一些这个银行呢，它的这个业绩还是不错的。 嗯， 你比如说像招商银行，它公布了今年的这个半年报， 嗯， 净利润同比增长了14%， 嗯， 这个营收同比增长了11.47%， 嗯， 这个还是业绩非常不错的。 嗯， 长期来说呢。这个位置我觉得是这个咱们这个价值投资的一个低点， 嗯， 所以说他们增持呢我觉得也是非常在这个合理预期之中的。 我有一个问题啊， 对， 有的银行是吧， 嗯， 这个一把手没买呢，你这个董事监事买那么着急啊，或者说一把手他都不买，那我是不是了解的信息更少一点，我凭什么要买啊？有的银行， 嗯， 是吧，你看这一把手带头买， 对对对， 刚才你谈的这个招行， 对对， 是吧， 对， 他在一把手带头买，包括那个平安银行，他也是高管啊，首席财务官这种高管， 对， 非常了解自己的资金状况， 对， 他带头买，那你怎么来看？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每家公司的可能情况不太一样， 嗯， 他一把手没买，他有可能或者让这个号召家人啊或者其他人开始买， 嗯， 他应该是比较了解自家的这个银行的价值， 嗯， 你就像这个格力电器一样，格力电器以前也是，这个董明珠是这个经常增持， 嗯， 你就知道这个企业的价值。那他一把手没说没买，但是他那个董事监事，董事监事买呢，他也是高管，也能起的说明一定的这个，起到一定的提振信心的作用。 啊，嗯，好吧。那我们希望呢，就是说你如果真的看好的话啊， 对， 那个银行的高管也不差钱，是不是？ 对对对对， 你一般时候你买多少也是个买，对吧？ 是是。 那他一分钱没买，这是为什么呢？当然这人家的自由，我们不能够妄加评判啊。 对对对， 但是呢，从这个买多少、怎么买、谁买，是不是啊？也能够猜出个这个一二三来，大家自己咂摸。刚才您谈到这个格力哈，我觉得有一个事儿，我想插一下啊，那个因为去年格力没分红嘛， 对， 是吧？当时股价咵就跌了不少。 对对对。 人说了，说那个我们可能中期考虑分红，是吧？ 对。 那目前也没看到，当然他这个半年报也还没发布呢， 对 不对？ 半年报还没公布。 哎，是的。那从目前这个市场情况来看的话，他留的那点分红的钱投入生产，如果是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说，这一招走的你怎么看？ 其实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说，这个不分红是应该是正确的， 嗯， 啊，因为你像这个国外的一些知名的企业，像巴菲特的那公司，连续50年都没有分红啊。他主要的理由就是说，如果我给你分红，我给你一些这个现金，你有可能就消费了。但是我不分红呢，我可以把这些钱呢再进行投资。 嗯， 其实格力电器也是这样。格力电器呢，它现在主要做这个人工智能这一块，还有呢就是一些芯片，就是咱们这个中国和美国贸易战， 这是它新的方向啊。 对，新的方向，它这会儿呢进行研发呢需要花费很大的钱。 嗯， 那如果这个研发一旦成功了，那对他这个企业来说，他这个长期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嗯， 所以说呢，我从这个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应该是支持他不分红。 当然这个呢确实就是有非常不同的声音啊， 对， 当然我们要允许市场发出这样的声音， 对， 啊， 但是呢因为他以前呢是一直每年呢都坚持高分红， 对， 今年呢贸然没有分红呢，不分红呢可能大家有点不太习惯 啊。 对对对， 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提出，嗯，就是说原来日子好过，那分点钱就分钱了，是吧？ 对。 但如果呢突然发现日子不好过了，或者没那么好过了，哎呀，是不是很庆幸自己当初没拿这笔钱出来？ 是 啊，那大家也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啊。 对 对, 对。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回这个银行方面的内容啊。现在我们都谈这个银行的这个破净的问题啊，破净，叫什么破净呢？就是它这个净资产啊， 对， 它已经高于现在这个股票的这个市值了， 对, 对, 对, 对 吧 对对？ 这叫破净嘛哈。那么您认为银行的资产都有哪些方面构成？从上半年已经公布的半年报来看，这个银行的经营状况怎么样呢？ 银行的资产实际上比较复杂，它有这个两种形式。 嗯， 第一种呢是这个按照这个资产负债表来划分。 嗯， 第二种呢是按照银行的经营管理。那如果按照从这个经营资产负债表角度来看呢，它的资产呢有这个流动资产、长期资产，还有其他资产。 流动资产呢是说这个流动性比较强的资产，比如说像现金啊，像存款啊，还有一些这个短期投资啊。长期资产呢是在一年以上的各项资产啊，你比如说中长期的贷款啊、逾期贷款啊、固定资产啊。如果按照这个经营管理的要求来划分呢，它这个商业银行的资产就分的比较多，比如说像现金资产啊、贷款资产啊、证券资产啊、还有固定资产啊，这个汇差资金啊等这五类。 这个确实比较专业，就银行也比较特殊一点，它这个资产呢其实也不能完全算它的钱。 对 啊、这个都是它 的 负债。 对 就是我们存钱存在银行，银行那儿报表显示出的是负债。 对是。 对，但是这个呢确实有别于其他的领域，但是你通过这些数据也能够看出来他们的这个经营状况哈。那您看看上半年。 其实上半年看了这个银行的这个业绩还是走势比较稳健的。其实这个上半年呢，你看咱们这个银行板块呢有一些特征啊，比如说我给总结了一个特征叫两低三稳特征。两低呢就是低市盈率和低市净率。这个比较稳定呢是第一是业绩比较稳定，然后分红比较稳定，它这个市场上筹码也比较稳定。从上半年的业绩来看呢，虽然说这个在2018年的银行业的遭遇到了这个最强的监管，而且呢这个资产新规呢也说这个银行的理财不能在这个刚性兑付了，但是它的业绩还是比较稳定的。尤其是这个一些这个比较好的银行，你比如说像招商银行，它的业绩呢是增长速度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你像这个工商银行它的业绩增幅可能也就4%多5%多，但是比较稳定。但如果长期来持有这个银行股呢，我觉得还是有利可图的，因为它这个分红比较高。因为我们之前做过一个统计，你就是说如果从2014年你比如说持有银行股持有到现在你算上它这个涨幅再算上它的分红你比如说工商银行到现在已经你到现在已经这个盈利有两三倍了，就算上它的分红。但是呢如果你要持有其他的股票，你比如说你持有创业板啊，或者说这个业绩比较差的股票有可能不但没挣钱，有可能还亏损了。 好。现在有一个策略啊，是一个证券公司分析师提出来，叫品质股息策略。什么叫品质股息策略呢？有五个标准。一，持续较高的净资产回报率。那这个呢，有些优质银行是符合的。 对。 第二，稳定的盈利水平。 对。 三，较好的经营现金流和可分配利润。 对。 四，较低的估值水平。 对。 五， 市盈率比较低。 对，较高的股息率。 对 那么他们筛了一下呢，发现银行股当中主要有四大行和招行， 对， 还有一些其他的领域啊，包括这个交通运输啊、公共事业等等。 对，其实呢，这个银行股呢，就是如果咱们对投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尤其是像今年的环境比较恶劣，然后呢，你对投资比如说伤心了你有的投资人甚至想我不玩股票了。我玩了这么多年没有挣钱，实际上你可以完全可以把这个资产就是投资到这个银行方面。银行方面因为它高分红，而且它呢这个波动比较小，比较适合这个一些这个咱们就是长时间不看盘的或者说这个年龄偏大的一些这个投资者。 话虽这么说，但是也得看什么时候买入的哈。 对对对，买入价格也很重要。 现在呢，这个银行股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下跌的哈，较年初啊。那你认为主要有哪些因素？刚才说这个业绩不都还不错吗？是不是？ 对，实际上我觉得这个银行股的下跌主要和咱们这个大盘的环境有关。首先呢，就是宏观经济，你比如说像这个中美的贸易战持续的升级。对对对。第二呢，就是说像这个人民币贬值。我们知道咱们这个人民币汇率呢是今年以来呢不断的贬值，是导致了一些热钱呢从中国流出了，比如说流入到美国，因为美国不断的加息。第三呢，就是说这个咱们市场确实呢缺少一些资金因为现在呢市场呢这个一些这个保险资金啊外资还没有真正的进来，或者说进来呢只进了一小部分，它现在只是一些存量的资金。第四呢，就是说咱们现在还缺乏一些这个利好的政策。 啊，因为如果这个股市再下跌的话呢，有可能国家会出台一些这个利好的政策，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出台相关的一些利好的政策，所以说呢，银行股呢，我觉得还是说跟这个市场环境有关系，它的下跌。 嗯，但是我们都知道，没有不变的环境，是吧？ 对对对对。 没有永远的悲观，当然也不可能一直的乐观哈。 对对。 那在众多类型的银行股当中，有哪些调整比较大，有哪些比较抗跌？这中间啊，个股有些分化，您认为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调整比较大呢，主要就是像这个民生银行、吴江银行、光大银行，还有一些这个次新的银行。因为他们本身他这估值就比较高，所以说呢调整幅度比较大。相对抗跌呢，就是说有这个招商银行，像农业银行，建设银行这个等四大行。就是这个招商银行呢是四大行之外的 股份制银行。 对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说他们为什么比较抗跌呢，你像招商银行呢，它本身业绩比较好，它增长的速度比较快，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招商银行呢，它在零售业务这方面是国内最优秀的。四大行呢，它本身估值也比较低，它下跌呢空间其实也不太大。但是有一些这个次新的银行，或者说一些这个股份制银行呢，它本身可能估值比较高。就是业绩增速呢也赶不上它的这个估值，所以说它杀跌的幅度比较大。实际上呢，就是说从这个还有一个因素，就是2018年呢是这个咱们商业银行资本实施办法实行过渡期的最后一年，就是这一年呢要求是什么呢，就各家银行呢必须达到这个资本充足率的国际的要求。你像这个四大国有银行和招商银行，它肯定是没问题的，因为它实力比较雄厚。但是如果一些中小银行，它如果达不到这个国际的这个资本充足率的要求，那有可能它会面临着很多的风险。所以说他们这个下跌幅度也是比较大的。 好，我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这个一些银行他们的这个市盈率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当前呢，这个除了三家这个城商行之外呢，很多的银行都已经到了历史底部的区间。比如说这个国有银行，包括一些股份制银行等等哈。那么他们目前的这个估值比历史最小值的涨幅不超过 10%。换句话说呢，就是离低点还有 10% 的距离，就到这个历史的最低点了哈。那么另外呢，就是从历史上的几次下跌来看的话呢，这影响因素呢还是宏观经济的下行导致行业这个资产质量的恶化，包括盈利能力的这种减弱啊，有08年的金融危机，10年到14年的这种行业规模增速的放缓，不良率的爆发等等。那再有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股息的情况啊。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个股息分红的情况，那目前行业整体的股息率呈上升的趋势，绝对值方面呢，国有银行是高于次新的城市商业银行，也高于一些老的城市商业银行。那么农商行的股息率啊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那么次新的城市商业银行、农商行由于最近呢上市补充资本之后呢，公司的这个盈利能力比之前有所增强，这分红率啊有所提升。但由于农商行目前呢还是比较高的估值，所以相对应的就是它的股息率并不是很高啊。还有就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受限于这个资本的压力，啊， 对 吧？ 对对对， 它不是它想分它就能分出去， 它有这个资本充足率的要求。 对，所以呢整体的分红率也不是很高。那所以目前来说啊，股息率绝对水平最高的是国有行当中的农行、中行和交行，都在 5% 以上。 对对对， 这个比你买现在这个理财都高，是吧？ 对。 那再加上呢刚才谈到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估值呢，这个国有银行啊也是离这个低点啊很近了。 对 啊，从这几个维度来考虑的话， 对， 那是不是比较有投资的价值呢？您怎么看？ 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要做这个长期投资的话，我觉得还是重点考虑这个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这个几个国有的银行，还有招商银行，这几个是比较具有这个长期的这个投资价值的。就是我们 前段时间进行一个测算，就是从2014年如果到现在你持有比如说工商银行，到现在实际上也翻了两三倍了， 嗯， 就算上分红嘛， 嗯， 但是一些这个次新的银行呢，它可能刚上市没多久，它的估值比较高，另外呢它的这个资本充足力它不一定能满足这个国际上的要求， 嗯， 所以说呢我觉得还是从这个稳健或者说从这个长期的角度来看， 嗯， 我觉得还是考虑一些这个像四大国有银行还是更加稳健一些， 嗯，当然我们做事情啊，还得考虑这个正反两面，听不同的这个声音和意见哈。那关于银行股的走势，您认为目前还有哪些分歧？ 啊，现在的分歧比较多，就是说分歧呢，就是看多的，就是因为银行股破净的已经很多了啊。从历史上看，如果破净之后，有可能会引发这个银行股的一波强力的反弹。另外呢，看空的呢，就是认为这个大盘呢， 嗯， 现在这个点位呢还不是底部， 嗯， 有可能还会跌破2638点， 嗯， 啊，所以说主要还是说这个看这个大盘环境的影响， 嗯，主要还是这个跟随着整体环境， 对对对， 对吧？ 对大对大势的判断， 嗯，是。好，那刚才我们也谈到历史上的银行股还是有过一些破净的情况哈，那历史上破净之后表现怎么样？ 嗯，从我们根据数据统计发现了之后呢，就发现这个从2000年来，这个整个银行股呢破净呢大约有250个交易日， 嗯， 啊，比这个，但是呢，从这个银行股破净之后呢，啊，我们看到从这个2000年以来，这个银行股这个破净的次数一共是。就是整个阶段的每次一个阶段， 就是持续的这个天数交易日， 对对对，就是一般是出现这个大规模的破净之后呢，一般是5个交易日左右呢，都会银行股呢都会出现这个普遍的上涨。 嗯， 你像实际上呢，这个咱们这次呢，银行股也出现了一些这个反弹，但是这个反弹呢，可能还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但是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呢，就是银行股呢，在这个整体的破净之后，它这个后面的这个涨幅还是比较可观的， 嗯， 记得是2014年、2013年这个阶段，这个整个银行股这个破净之后，它在后面的短期之内，这个银行板块整体就涨了20%多， 嗯， 所以说这个它的这个整个银行板块呢，它破净呢，实际上是给咱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介入的机会， 嗯，但是。一旦他们整体破净，也不是轻易的就停止了，它要停留一段时间， 对对对对 对, 对，有可能有一个底部的区域， 嗯， 有个底部的区域呢，实际上这个底部区域呢，大家不要恐慌， 嗯， 啊，因为巴菲特说过嘛，在别人绝望的时候我们进场， 嗯， 所以说呢，这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是这个进场抄底的时候， 嗯，那从这个技术上面，从时机择时的角度来说，你认为？有没有一些信号是比较明确的，可以给大家买入的信号？ 从择时方面，我觉得就是，像昨天和今天，实际上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进场的机会。 嗯， 当然呢，这个今天的这个市场反弹之后呢，应该还会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底部呢是一个区域，它不是说是一天两天的。 嗯， 现在市场处于这个磨底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嗯， 那这个如果大家想进场呢，我觉得完全可以关注。就是说在这个2600点至2700点附近，或者说这个区间之内，是这个进场做这个长线投资的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嗯，好，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呢就是这个银行股破净啊，您怎么看？那么董前高增持，您会不会跟着买呢？那最后一个话题啊，从长期来看，这个银行股有一直留着的投资价值吗？就是说我每年我也不管它涨多少跌多少，我就拿它那点分红，你认为有没有这种价值呢？ 我觉得有这种价值。 嗯， 其实大家呢可能对这个银行股有误解啊，认为这个银行股涨得慢跌得也慢，然后呢就是每年没怎么涨，但实际上你要算上这个每年的分红，它的分红率比较高啊，有的达到最高达到5%了，是不是？这个像这个交通银行这样的，然后呢，你把这个涨幅再加上这个分红率，我觉得它这个投资价值一定要比这个买银行理财产品要高很多。 嗯， 啊，因为 你比如说像工商银行，它虽然涨得慢，但是它再加上分红，它的收益率，你有可能就是几年就可能翻上两三倍。 嗯， 所以说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持有这银行股也是非常具有这个投资价值的。 那以前我们看银行股，也有那么一两批黑马杀出来， 对吧？对， 业绩非常好，那黑马也不太可能是这个巨头啊， 对对对， 这种宇宙行哈。那您认为有哪项一些这个方法或者是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去挖掘银行股当中的黑马？ 因为这个黑马就是说它肯定会有一定的利好消息，比如说它业绩增长的速度特别快，或者说是它这个有很比如说像这个外资收购啊，像这种利好消息，这个确实不太好这个提前判断。 嗯，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数据统计来发现呢，你像这个四大国有行呢，它走势比较稳健，但是这个黑马呢，就咱们银行板块的，它可能是涨得快，它跌的时候它跌的也快。 嗯， 你像这个像这个像浦江银行啊什么之类的，这些它上市的时候涨得快，但它跌的时候也快，所以说从长期来看呢，持有这四大国有行还是好的，但短期来看呢，我觉得还是你要说想找一些黑马，就得看一些是什么这个技术指标，比如说像 MACD 啊，像 KDJ 啊，就研究这些指标，就看它有没有这个爆发的机会。 嗯，好，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哈，明天后天的行情其实也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啊，就是这个中美的贸易磋商， 对， 也要进行了哈。 对， 你认为在操作上面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 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上，如果是你是长期投资者，就不必恐慌，可以补仓啊。因为如果有的股票呢跌的比较多，你可以补仓或者加仓。如果短线投资者呢，我觉得可以再观望一下，因为现在确实底部还没有真正的形成。你可以右侧交易，等这个底部真正的形成之后再进场。也可以就是左侧交易，但是这时候也要控制好仓位。 你认为哪些股票会率先走出来呢？ 我觉得还是说这个业绩比较好的。你比如说像各行业的龙头，比如说像医药行业的，像这个这个金融行业的龙头，他们会率先走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个咱们这个中国的股市呢，以后有可能越来越像这个港股、像美股，它会一定会出现这个两极分化。这个业绩差的呢，它有可能是一直在横盘，等这个环境不好的时候，有可能继续下跌。但是业绩好的，每年业绩增长比较稳定的这些龙头，它有可能会脱颖而出。就是说，这个大盘调整的时候，它也调整，但是调整的比较少。大盘一旦企稳，这些这个龙头就会。开始这个有的甚至会很快创新高。 好，其实目前这样的一个点位呢，很难判断啊，它还有多大的这个下跌的空间，这个是非常难判断。但是呢，倒是适合大家呢做一些长期的这种定期的投资啊， 对， 比如说这个指数方面的啊，这个投资定投， 指数确实下跌空间，即便有空间，也没有太大的空间。这是一个非常低的位置了。 好，非常谢谢王贵虎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谢谢您。好，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呢是旅行号107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朋友们明天再见。 飞回来，等我们。